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二十一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九叔啊如临大敌咁，等紧小玉嚟到覆桌。秋生仔屋里边俾人绑到实一实，而文才呢就已经尸毒发作，九成都变得僵尸咁滞啦。咁喺斗法嘅过程当中，小玉啊不顾危险冲入去救阿秋生，而九叔就唔知道文才嘅情况噶嘛，当然亦都唔知道秋生买翻嚟嗰啲糯米有一半以上都系粘米嚟嘅，真系冇用啦。见住阿小玉帮紧阿秋生解紧条绳，就要冲过去收咗小玉啦。而呢个时候，九叔咧啱啱可以背对住文才，文才就俾小玉揈咗喺门边噶嘛。呢、这个时候就碌咗起身，望住九叔嘅背脊，十只手指啊伸出嚟，僵尸牙一张一合咁样，擘大个口就谂住向九叔嗰边吸过去咯。而九叔呢个时候咧就已经将小玉逼到喺墙角啦，小玉就无路可退啦。九叔一剑就吉过小玉嗰边，说时迟那时快。秋生成个人向前一撞，逼尾一师傅把剑，偷望一眼啫，文才就已经在师傅背后准备咬他了。连才反手搭住九叔，师傅小心后面啊！双手一用力，将九叔成个人就拧转了。九叔啱啱想闹他，成个人一拧转了之后，见住文才两只手已经插到埋嚟啦，心里面一惊，把桃木剑都唔识反应啊，即时就一沉马。左脚向前一顶，晾住咗文才，文才行唔到去前面啦，两只手向前就歪啦。九叔嘅左手一夹，一个屈踭一顶就捻住咗文才条颈啦。望望文才，哎呀，点会咁嘅？只见文才个样已经系青面獠牙，擘大个口。九叔啊望望文才，又望望文才啲指甲，系晒系晒啦。文才突然间见住师傅望住佢嘅。面色一变，勉强接出个笑容出嚟，但系霎时之间笑容一收，又谂住扑下九叔。九叔一个反手，捻住文才条颈向下一拉，膝头向前一顶，就将文才顶咗墙边。不为意啊，拧头一睇后边啦，只见到后边小玉啊掹住秋生啊准备走咯。九叔啊皱起堂眉，右脚一扔文才，一支箭咁啊飙过去，拦住咗秋生同小玉面前，一手就拉住秋生，而秋生另一只手咧就俾小玉拉住，啱啱谂住攞把剑去劈阿小玉啫，突然间后边俾人一箍，原来文才就已经箍住咗九叔只手，对住九叔条颈谂住夹过去啦。九叔连随将个下巴一缩，个后尾枕啊顶住文才嘅下巴，向后一撑，又将文才贴住埲墙撑起度啦。只见九叔依家嘅样子就狼狈啦，后边就顶住文才，右手啊立住秋生，左手啊桃木剑对住阿小玉就喝过去啦。 我过嚟啊！ 小玉见势，依依不舍咁望住阿秋生就讲： 生哥， 一边讲眼里边嗰啲迷魂术又谂住迷阿秋生咯。秋生望住小玉只眼，意识有啲恍惚啦，脑里边成个晕晕顿顿。而咁啱呢个时候咧，文才亦都俾小玉嘅迷魂术咧迷到昏昏欲睡，咁当然佢仲有一分有人性噶嘛。九叔见到咁样，手里边一拧，抽身嘅手一捅，拧转身嚟望望师傅。九叔就讲啦： 唔好望佢只眼啊！ 抽身醒水啦，即刻揈揈个头，迷魂术就解啦。而喺后边嘅文才咧，好似都听到咁样，拧拧个头，即刻又回复翻僵尸嘅凶性。又想兜口就咬落去九叔度啦，九叔一惊，捉住秋生只手咧就松开咗，两只手向上一夹，与此同时，小玉就掹住阿秋生，成个人就飞咗出去啦。九叔一见到，扑嚟个街啊，搞成晚，拧转身望望文才，心一谂，左手对住文才嘅下巴一顶，右脚脚步一退。连随右手咧就跣落咗文才嘅腰带上面，一个霸王举鼎将文才成个举起身，立眼一睇，隔篱有个武师嘅大鼓，谂都唔谂啊，将文才兜头啊中咗落个鼓里边。文才咧俾师傅倒树冲咁执咗落鼓里边，个头啊摄咗里头，双手双脚系咁硬系咁硬出唔到嚟啦。 九叔一松啖气，望望出边小玉嘅，即刻就一支箭咁飙出去啦。眼睇住小玉就嚟出到门口啦，九叔个掣起桃木剑，一剑就飞去小玉嗰度，随即咧三打一掹，成件黄袍就除咗落嚟。小玉个听见背后风响啊，连忙闪身避啦，嚓一声就俾飞过嚟嘅桃木剑啊勒亲只手啦，即刻啊揞住嗌痛啊闪埋一边。而呢个时候啊，九叔就已经除低咗黄色嘅道袍，向上一举，好似晾床单咁样，连人带袍铺天盖地咁就向小玉冚咗过嚟啦。小玉回头一睇，就想避啦，点知道袍上边太极嘅阴阳图案金光一闪，小玉个成个当堂喐唔到，而九叔嘅道袍咧，好似摄石咁啊，一下就贴咗喺小玉个身上面，当堂啊青烟四起，喳喳声，小玉啊痛到嗌啦，真系嗌到鬼杀咁嘈。九叔啊余怒未消啊，一翻身执起个桃木剑，咬破左手嘅中指，大喝一声，急急如律令，中指嘅血咧喺剑身一抹，就谂住冲上去吉小玉啦。成把桃木剑金光一闪，抽身上前一步，双手立住师傅讲啦：师傅唔好啊，点讲佢都救过我噶。九叔啊啤住佢啦，放手，唔好啦，师傅，如果你就咁吉死佢嘅话，佢永不超生噶。九叔啊恨铁不成钢咁望望抽身，回转身啊望望小玉，见到小玉啊已经披头散发，半边烂面呢亦都隐隐咁现出真身。小玉知道自己块靓面烂紧，又羞愧不其然，眼泪都出埋嚟，好可怜咁望住九叔啦。九叔只手一挣，挣开咗抽身，攞住桃木剑啊指住小玉讲：你知唔知人同鬼系唔可以喺一齐？你咁样缠住佢，只有害死佢嘅啫。小玉望住九叔，当堂冇晒嘢讲。秋生呢个时候又上前一步啦，师傅啊，你放过佢啦。九叔啊，拧转面望住秋生，一巴想升过去啦。秋生啊，唔敢挡啊，眯埋只眼啊，等师傅打落嚟啦。九叔只手啊，举到一半啫，见到秋生咁，唉，我放过佢，佢唔放过你呢？一边讲，拧转头啊，勒住阿小玉啦。小玉呢个时候咧，半边烂面就已经差唔多出晒嚟啦。望住九叔嘅眼神，又望望阿生哥，不由得一阵抽搐，就喊起上嚟。抽生啊，双脚一软，合一声啊跪低，两只手啊捉住师傅嘅脚，一边喺度嗌师傅，师傅咁样。九叔啊望望抽生，又望望只女鬼，唉咁一声，连随啊戚起啊抽生。秋生啊望住师傅，嘢都讲唔出，人鬼殊途，你自己谂清楚啦。一路讲，一路将把桃木剑啊交俾秋生。秋生啊接过桃木剑，啱啱想讲啲咩啫？九叔啊头一拧，望都唔望佢，背对住行开咗啊讲啦，自己搞掂啦。把口就系咁讲啫，暗地里咧，右手啊袖筒里边嗰把短身铜钱剑，顺住三就一滑就滑落咗去九叔只手里面。九叔啊背对住佢哋，眼神啊眯一眯，諗住有咩意欲就喐手㗎喇。抽身啊行上去，用把桃木剑轻轻啊挑开咗冚住小玉嗰件道袍。小玉就一边起身揞住半边烂面，就望住抽身。抽身啊望住小玉，唉，毕竟都系一夜夫妻，眼一合一劈低把剑，你走啦。小玉就喊喊口咁望住秋生，而九叔呢就已经侧侧咗下身企喺隔篱，斜眼咁样掘住佢啦。小玉啊冇望到九叔啊，望住秋生咁嘅样，唉咁一声哀叹，慢慢就飘走喺夜空当中。九叔啊零零头，突然间心里边一谂，咦，仲有一个，大踏步行翻入内堂里边。只见阿文才咧，成个人就喺个鼓里边，喐不得其正，只手喺外边左撑右撑。九叔入到去，拿住文才只脚，一嘢将佢戚起。文才转身企定啦，见到有人咩？两只僵尸手啊，又谂住搲九叔啦。九叔双手向前一摊，交叉手啊，立住文才嘅手踭，一反一拖，文才成个人就俾带喺前边。九叔啊，顺势将只脚一揽。 手争一顶文才的下巴，就在望文才啦。 吃了这么多糯米都仲是这样的。 讲住啫，两只手一扣，讲住啫，双手交叉一扣，单手就扛住了文才，拖住了文才就行了入厨房。去到大米缸前面，九叔另一只手呢向里面一拿，对住一米搣咗搣。 屌男啊，咁多支米好得到我出奇啦。 唉，咁九叔呢个师傅真係粗碎了心。而另一边厢呢，就喺任老太爷藏身嘅山洞里面，月光就慢慢透过啲树藤，就照到条僵尸嗰度咯。而任老太爷呢只僵尸呢，俾月光咁晒一晒，成个身就开始喐喐下咯噃。佢望一望捆住自己啲麦豆线，已经俾啲露水洗到差唔多啦，上边就已经冇晒发力噶啦。偷眼就望一望隔篱识喐嗰啲嘢啦，当空就拿起咗只行过嘅老鼠，一啖食咗只老鼠，一直就做唔够。咁你知啦，山洞里边嗰啲阴湿地方好多呢啲咁嘅蛇虫鼠蚁噶嘛。只见呢只僵尸左边立一只，右边立一只，撑住条老鼠尾，两只就一齐塞落个口度，嚼嚼声，食到成口都系血啊！一路食啫，山洞里边啊刮起阴风，而呢只僵尸咧补充咗啲活血之后，就生猛起身，睇个样好似仲劲过以前咁添。只见佢双手一挣，啪一声，麦豆线入边就挣甩咗，成只僵尸90度咁样弹起，双手啊张开，喷咗啖尸气出嚟，啪啪咁啊两步跳出咗山洞，对住个月光，就喺度吸紧月光嘅精华啦。咁好啦，女鬼呢就睇起身搞掂咗啦，但係文才呢十有九都变咗僵尸咁滞，而真正嗰隻大嘢呢又要出嚟准备搞事啦。咁跟住落嚟九叔又点算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